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81集，方景行笑了笑，有些庆幸唐副董是这个性格的，不然30年巨大的物是人非砸下来，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回到以前的相处模式。唐副董看着江晨，这副冷淡中透着不爽的模样，只觉万分怀念，感慨地伸出手摸了把头。江晨拍开他，嫌弃 摸一下怎么了？你都不知道你当年死的时候我们这帮兄弟哭得多惨。还有老杜， 他拍拍联盟主席的肩， 每年给你扫墓终究是错付了。呸，错付了挺好的。 杜飞舟笑着点头，错过了挺好，至少人还在。 等我出院了找个时间把人喊齐，请你们吃饭。 这还差不多。 什么时候能出院？ 快了。 研究院没什么能玩的，几个人聊着过去的人和事。期间唐副董眼尖地发现了麻将牌，四个人于是就凑了桌麻将。江晨看向杜飞舟， 什么时候学的？ 他印象里杜飞舟貌似不会打这玩意儿。 后来慢慢学的，只会一点。 别信他，上次我们打牌就他一个人赢。 那次是运气好。 他看着江晨， 中午能出去吃吗？ 最好不出门。 那能点外卖吗？ 能。 唐副董点点头，觉得还行，不然跟坐牢似的。他们打了两圈牌，江晨一把没赢，之后一圈他开始狂赢。唐副董一言难尽地看着方景行， 那还是谈恋爱呢，总给他喂牌是几个意思啊？ 方景行察觉他的视线，怎么了前辈？ 好，二哥。 怎么了二哥？ 唐副董忍着内伤， 没什么。 杜飞舟和唐副董都是大忙人，留下陪着江晨吃了一顿饭就告辞了，临走前又分别抱了他一把。方景行早在吃饭前就知道他们要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等到饭后便送他们下楼，引着他们去正门。 停车场不是在那边吗？ 我喊了家里的司机让他送你们。 你不走啊？ 不走，我陪陪他。 哦，男朋友。 两个人木然看他一眼，坐上了方家的车。唐副董眼睁睁看着汽车驶离研究院，老父亲嫁女儿似的忧心忡忡看向杜飞舟。 他人怎么样？有没有不良记录啥的？ 挺好的，没不良记录。 真的？ 杜飞舟颔首。 那就好。 两个人沉默下来，片刻后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唐副董拍了一下他的大腿，压着又要往上涌的酸涩极轻的道， 他还活着。 嗯。还活着的江队送走好友便下楼喂鸭子了，方景行折回来牵着他的手在花园里转悠一圈，上楼回房示意他午休。 你可以去隔壁睡。 我还有别的选项吗？两人对视几秒， 江晨把他上次放在这里的睡衣拿出来扔给了他。方景行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半个床位，换好睡衣便上了床，知道江晨会不习惯。 我给你读个书。 老光顾着听故事了。 比如高等数学。 行，你读吧。 方景行上网搜到几个片段，韩笑为他读出来。 这见效极快，江晨原本就养成了生物钟，此刻被温润的声音缓和了神经，在听这一段天书迅速睡着。方景行见他呼吸平稳，试着喊他一声，见他不搭理，笑着放下手机，把人抱进了怀里。江晨这一觉睡得很沉，睁开眼便对上了方景行这张妖孽的脸。他先是一怔，接着才想起睡前的事儿，见他正被方景行抱着，暂时没睁开，近距离打量了一下对方，连忙男神睡着了，显得极其安静，不浪也不作妖，静静闭着眼十分难得。他忍不住凑近了一点，方景行恰好要醒，敏锐地察觉到了身边的动静，便睁眼看了看，瞬间和他的目光撞上，两个人都是一怔。江晨淡定地后退。 醒了。 方景行见他要起身，把人捞进怀里又抱住了。 干什么？ 没睡醒。 方景行抵上他的颈窝，这声音带着刚苏醒的哑，江晨半张脸都麻了。 那你继续睡。 你陪我。 江晨推了两下没推开他，也就随他了。方景行抱着他醒了醒盹儿，抬头看着他，两人离得太近，呼吸交错。江晨对上他深邃的双眼，强作镇定。 又干什么？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上次被打断的事儿做完。 江晨下意识想起电梯口的画面，心跳漏了一拍。下一刻，只见面前的人凑过来，紧接着唇上又传来了陌生又温软的触感。他的睫毛微微一动，闭上了眼。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方景行倒是查过一些接吻的技巧，可事到临头才发现那些全成了空白。他不想显得太心急，让江晨不舒服，因此只是轻柔地碰了一下。结果抬头却见江晨正闭着眼，一副乖乖配合的样子。他呼吸一紧，刚想再亲，就见江晨睁开了眼。二人相互对视，隔着两层睡衣都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已经没办法掩饰的心跳。江晨努力绷着一张脸。 起吧。 再亲一下。 滚。 方景行没听出什么气势，捏着他的下巴又碰了碰，这才心满意足地放开他。看一眼时间，发现他们才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睡饱了吗？ 江晨嗯了一声，坐起身。方景行笑着拉住他。 玩游戏吧，还起？ 嗯。下楼转转。 午睡晚也转？ 偶尔转。 他现在心里不平静，打算去下面透个气。方景行见他坚持，只好陪他起床。两个人换上外出的衣服，方景行走过去牵着他的手，目光从他的脸上往旁边移。 你耳朵有点红啊。 因为刚睡醒。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